想你，我在夜里呼唤着黎明，追月的彩云哟，也知道我的心，默默地为我送温馨。真的好想你，我在夜里呼唤着黎明，天上的星星哟，也了解我的心，我心中只有你。千山万水怎么能隔阻我对你的爱，月亮下面轻轻地飘着我的一片情，真的好想你，你是我灿烂的黎明，寒冷的冬天哟，也早已过去，愿春色铺满你的心。在夜里呼唤着黎明，追月的彩云哟，也知道我的心，默默地为我送温馨。真的好想你，我在夜里呼唤着黎明，天上的星星哟，也了解我的心，我心中只有你。你的笑容就像一首歌，滋润着我的爱，你的声音就像一滋润着我的情，真的好想你，你是我生命的黎明，寒冷的冬天哟，也早已过去，但愿我留在你的心，寒冷的冬天哟，也早已过去，但愿我留在你。